今天是新普的圣餐主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还是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可以帮助你旁边的人，如果他朋友还不熟悉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由我来念经文，我从23节开始念，请你聆听。这是保罗对主的晚餐的教导。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改革的先贤们，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主耶稣那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问题是这块饼怎么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换言之，主耶稣他到底如何临在主的晚餐圣餐之中？我们受主邀请来到主的餐桌前，我们应该问主耶稣他到底是如何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坐席。所以罗马天主教他们会说，这个饼和酒就实质变成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路德宗则否定罗马天主教的说法，但是他们坚持主耶稣的肉和主耶稣的血实质的淋在这个饼和酒之中。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的身体可以无所不在。但改革中，我们改革中在此与路德宗的认知非常的不同。我们在圣餐上与路德宗分道扬镳。如果你要说改革中有什么特色，不是最忠实的标准答案。最忠实历史的标准答案是不是预定论，不是所谓的五大要点，而是我们的圣餐论和相关的基督论。改革中认知这个饼它不会变成实质的变成耶稣的肉，这杯血也不会变成主耶稣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它有一个真实与我们一样的身体，一个真实人性的身体，也就不可能无所不在。按照基督他真实的人性，他今天在哪里？他在天上就不在地上。但是耶稣他确实也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如何与我们同在？他就赐下所应许的圣灵，赐下差派从父那里差派来保惠师。所以改革中总是认知基督升天之后是凭着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按照他有限的人性，基督如今不与我们同在在地上。所以我们的圣餐论最贴切的表达基督的临在和缺席。我们凭着信心借着圣灵吃主的晚餐，就领受如今不在地上的主耶稣基督。这饼和酒就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标记，是不可见之基督的证据。我们认知主耶稣他真实的临在圣餐之中，但是不是肉体的，不是物质的临在，乃是什么？ Yes， 属灵的临在。 而且这个灵在本身，你注意，本身就提醒我们他缺席。我们如今眼见的酒和饼，应该提醒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眼见过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吃主的晚餐，其实就最直接感受到这临在与缺席之间的张力，其实不外乎就是已然和未来的张力。我们如今在地上吃这饼喝这杯，就期望有一天要在天上眼见他参与羔羊的筵席。而且主耶稣他要求我们，每当吃喝这饼和酒的时候，就要纪念他。你知道，纪念一个人就表示那人缺席，但是纪念一个人也可以指向有一天，也给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他。所以这表示，虽然这饼和酒标记我们在地上所领受，可领受最高的恩典，就是有份于主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恩典仍然不完整，仍然应该叫我们有所渴望。只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总是有所缺乏，有所缺席，我们总是活不出美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总是在某种最重要的意义上缺席，我们就指望将来要与他同在。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说是一个缺席的过程。我们惧怕所爱的人有一天终究会一个一个从我们生命中缺席，终究有一天我们也会从我们所爱的人生命中缺席。缺席最终只能叫人绝望，但是主耶稣的缺席带给我们盼望，也叫我们的祷告有真实的迫切，迫切地说，主啊，主啊，愿你再来。但是在那之前，在我们看见再来的主之前，我们是凭着信心活在地上。这饼和酒就是信心的证据，这证据指向基督。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认识他，这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的记号。你吃着饼喝着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有害。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你认识他，你认他为你的主，你知道他是爱你，为你舍己，那么这饼和酒就不只是一个证据，乃是你活在世上最需要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所有属于基督身体的成员享受主的晚餐，包括今天来访新福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还不属于主耶稣的身体，你还不认识主耶稣，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儿子在离开这世界之前为我们留下一个记号，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有这证据，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有份于他，在天上有一天我们就要眼见他。就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我们就思想他如何为我们舍己，我们也理当为彼此舍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就求你叫我们总是纪念你，总是想起你，就总不放肆，总不忘记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未曾看见你儿子却爱你儿子的人，今天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得到满足。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拨开。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你拿到之后彼此等待，也思想我们所吃的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代表我们归属同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到同一个主的餐桌面前吃同一个饼，就表示我们必须要确实的彼此相爱，彼此连结，成为彼此的肢体。还不能领圣餐的孩子们，你们看我们今天吃主耶稣的肉，你们应该也渴望要吃他的肉。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上十字架，但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居然注谢。注谢什么？注谢他要为我们舍去他的身体。他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改革中的先贤会说：“当我们凭着信心吃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就有份于基督，确切就如我们的口正在咀嚼这饼。”饭后他主耶稣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所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从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饼和这个酒代表我们在地上所能够领受最高的恩典？因为我们凭着信心吃这饼喝这杯，无非就是领受有份于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认知是他自己舍去自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饭后他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全然不配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就是将他自己毫无保留的 舍去给我们，这就是爱。所以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我们就表明你的儿子没有只顾及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这杯这和这饼就表明他死，就表明你爱我们。我们也吃也喝，就确认我们自己是蒙你所爱，也必然爱你儿子，也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因为我们有份于他，我们领受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愿他服侍我们，我们就彼此服侍，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为彼此舍身。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